创世纪第三十五章，天主对雅各伯说：“起来，上贝特尔去，住在那里，为你昔日逃避你哥哥厄撒乌，在那里显现给你的天主，筑一祭坛。”雅各伯便对家人喊跟随他的人说：“你们应除去你们中间所有外邦的神像，并取洁，更换衣服，因为我们要起身上贝特尔去，在那里，我要给在我困苦的时日俯听了我，在我所走的路上伴随了我的天主，筑一祭坛。”众人便将自己手中所有外邦的神像、所有的耳环，都交给了雅各伯。雅各伯就都埋在那靠近舍根的橡树底下。当他们启程出发时，天主教周围的城邑都非常恐怖，为此谁也不敢追赶雅各伯的儿子。这样，雅各伯和与他在一起的人来到克纳罕地的路次，即贝特尔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，称呼那地方为贝特尔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时，天主曾在那里显现给他。其实黎贝家的乳母德波拉死了，就埋在贝特尔下面的一棵橡树底下，为此给这橡树起名叫悲泣的橡树。雅各伯由帕丹阿兰回来后，天主又显现给他，再祝福他。天主对他说：“你原叫雅各伯，但以后不再叫做雅各伯，却要叫做以色列，遂给他改名以色列。”天主又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天主，你要生育繁殖，不但一个民族，而是一些民族要由你而生，许多君王要由你而生。我将赐给了亚巴郎和伊撒格的土地赐给你，我也将这土地赐给你未来的后裔。”然后天主就在与他谈话的地方离开他，上升去了。雅各伯在天主与他谈话地方树立了一根柱子，一根石柱，在上面行了奠祭，倒上油。雅各伯给天主与他谈话的地方起名叫贝特尔。他们由贝特尔启程出发，离厄弗拉大还有一段路程时，拉黑尔要生产，感觉难产。正当难产之际，收生婆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你这次还是生个男孩。”拉黑尔将要断气快死的时候，给他起名叫本奥尼，但他的父亲却叫他本雅明。拉黑尔死了，葬在去厄弗拉大及白冷的路旁。雅各伯在他坟上立了一块碑，这块拉黑尔坟上的碑至今尚存。以色列又启程前行，在米格达尔厄德尔的那一面支搭了帐幕。以色列住在那地时，勒乌本竟去与他父亲的妾比尔哈同睡。以色列后来闻知了此事。雅各伯的儿子共十二人，勒阿的儿子，雅各伯的长子勒乌本、西莫暗、勒卫、犹大、伊撒加尔和泽布隆，拉黑尔的儿子洛瑟和本雅明，拉黑尔的婢女比尔哈的儿子 丹、汉、纳斐塔里、勒阿的婢女、齐尔帕的儿子、加德、汉、阿邪尔，这些都是雅各伯在帕丹阿兰生的儿子。雅各伯来到了克里亚特阿尔巴，即赫贝隆的马莫勒，他父亲伊萨格那里，即亚巴郎和伊萨格曾寄居过的地方。伊萨格享受180岁，他年高老迈，已享天年，遂断气而死，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。他的儿子厄撒乌和雅各伯将他埋葬了。